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减肥。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我们还是有请严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减肥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它也是有寓意的，因为大家关注到我们时间的话也知道了啊，今天已经是我们进入到这个2021年可以叫倒计时的日子了，就是 对 我们这一周过完周五之后，大家再打招呼我们就应该说2022年好了啊， 新年好。 是的，所以也可以说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是我们2021年每周三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嘛， 对 啊，所以我们也是想用一个在健身过程当中是我们亘古不变大家永远都会探讨的问题，减肥这样一个话题，既作为我们2021年的一个结束，同样呢也是为我们2022年打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让大家时刻要牢记，我们要最好能够一直控制好自己的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比较匀称的一个身材，不会有这种突然瘦或者突然胖，又或者说是急速的想让自己身体发生一些变化的这种情况，我们是用一种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减肥减重啊。 对，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减重的话题是这样的一个前提和背景，为什么要和大家去交流，但同时呢它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发生了，所以我们也会想和大家就这样的一则新闻去交流。那就是我们看到呢，有一则新闻当中的主人公他叫大卫杨，46岁的他呢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独立学区的负责人，工作之余他和朋友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快餐美食，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当他去医院看望这位朋友的时候呢，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了。而在他意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子呢？他当时的体重已经接近300斤了。就说我们说他是一位男士，从他的这个体重听起来的话，也非常不符合一位男士该有的一个标准的体重。再高，我觉得他能有姚明高吗？对吧？所以他的这个体重肯定是已经超标了，并且他的年纪呢46岁，同样也是一个在我们这个人生阶段啊，处于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年龄阶段了， 而且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是的，嗯，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做出这样的一个意识上的改变，我觉得还倒是蛮可喜的。当然在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啊，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减掉了超过90斤。当然我觉得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基数很大。 对 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减掉这么多的斤数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的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减重的方式更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或者说是我们刚才强调过的要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去进行，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严老师一起去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是不是严老师？ 没错，其实关于肥胖的问题呢，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了。因为这个肥胖呢，现在人们已经认为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而这个肥胖呢是和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体力活动越来越少，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选择的饮食的方式呢越来越丰富。可能你觉得我的饮食的习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比如说从食物的习惯也好，食量也好，但是呢 你却会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感受到这个社会进步的舒适度的不断的进入到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方方面面的过程当中呢，体重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体重变得越来越大，我觉得呢，这里头还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就说体重大，这里头包含着这个体重它的构成的成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体重里头呢，有瘦体重，主要是肌肉， 对、 啊、还有呢体重除了肌肉以外呢，实际上还有脂肪的部分。所以这个肥胖呢，主要是指的不是体重的大小，而是在体重一定的前提下你的脂肪的多少。 嗯 啊，如果你脂肪偏多了以后呢，它会增加呢，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脂含量会提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脂肪增加了以后呢，看似呢这个体重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前提下，而你运动不够的话呢，那你的肌肉含量呢就会同步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这种运动能力呢就不会是保持在一个已有的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一方面是脂肪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肌肉的减少，那这个对身体的健康的影响呢，那毫无疑问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很多肥胖的问题呢，它带来的首先就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以后呢，可能还有呢你运动能力呢不够的话呢，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肥胖对一个人来讲呢，它首先从身体的角度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除此之外呢，人的心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一个人的健康呢，可能又会因为呢心理的问题和肥胖带来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问题呢，又远离了和人们交流的这种愿望啊。久而久之呢，他的问题就会不断的在你身上呢产生叠加的效应，当然呢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结果大于了正面的结果的情况。所以我想呢，首先呢是这个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当中的这个大卫杨啊，他的这个面对一个呢是他的同事啊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的情景，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我想我通过这个新闻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人呢都会是有一个强烈的刺激和对比的前提下呢，才会发现呢我需要去做什么。就跟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大夫说了一个你再不动你身体就会出问题的时候呢，你才去会正视自己所面对的这件事情，我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其实人的健康它往往呢更多的是在悄声无息当中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能不能自主性的来关注自己身体的点滴的变化，然后呢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那这个就变得十分的重要，当然就包括体重的维护。 对， 嗯， 当然了，就像杨老师说到的啊，从他的身上我们会感受到一些这样意识上的变化，但是我们也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 对， 就像是这位叫大卫杨的朋友，他其实也是从第一步开始，那也就是从他的饮食上去入手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强调过啊，咱们这个减肥道路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叫三分练七分吃。 对， 就可见其实在这里头啊，吃占的比重是更多的。 对， 所以说我们要先从自己的嘴管起。 对 啊，这大卫杨呢平时跟朋友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各种的快餐。 对， 那就可见他的这种热量的摄取是有多么的高。 没错， 但是身体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热量。 对， 这至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到大卫杨那么夸张的地步，但是在自己不知不觉之间每天东一口西一口，又或者说是跟朋友聚餐，再加上现在又是年底，同时又临近过年， 我们这样的一些机会肯定要比平时更多一些。 对，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种不知不觉的热量的摄入就会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等待着我们了啊。 没错，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点谈一谈我们的这个饮食热量的控制问题吧。 对，其实从饮食的热量控制来讲呢，这是一个营养学当中呢，特别是有关健康的营养学当中呢，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营养，它主要指的是我们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营养里头呢，我们会谈到的呢，一个是我们吃的食物。那么从食物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一般都是有主食和副食，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啊等等的这样的在我们的餐桌上。但是呢，这些食物或者说食材，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并没有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食物对我们来讲，一方面呢，它是引起我们食欲啊，让我们有饮食的这种愿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刺激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营养本身的价值来讲呢，我们是需要这些食材当中含有的基本的营养素。所以我们人体呢，从这个化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人体是由蛋白质、矿物质、水、维生素、糖还有脂肪这些化学分子组成的。所以我们在饮食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刚才孟英提到的这个呢，其实我们是通过食物的途径获得了这些基本的化学物质，然后呢让它们进入到我们身体，一部分呢变成了身体的组成，另外一部分呢就变成了人体的能量的原材料。所以说呢，我们在饮食这个问题上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这些东西。那么来获得这些东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里头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不需要啊。所以呢，有很好的营养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你身体来讲并不是特别需要它的。 对，只是靠嘴馋吸引了你 对。所以这里头我们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你看刚才孟莹提到的说这个大胃羊呢，他特别喜爱一些快餐等等的。其实我们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呢，这些快餐本身并没有什么原罪的啊，关键是我们在吃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形成了一个习惯，我们长期的吃这些快餐，或者说你长期的吃任何一个即便是公众认为最有营养的物质，你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大胃羊这个角度，他提到的是控制饮食的热量，其实这个热量的背后呢，又和我们身体的活动之间呢是有关系的。因为任何一个食物，比如说我们讲提供给身体热量的食物有哪些呢，主要就是蛋白质、糖和脂肪这三类营养素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讲，你就大概能够看到你在你吃的这个餐盘上呢，主食它可能是热量比较多的一类食物啊，还有呢肉类啊，它也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呢可能提供热量比较多的一类食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控制这种饮食的热量的话呢，那当然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讲，你在选择的时候呢，这是你需要做出的一个取舍的地方啊。第二个呢，其实这些热量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体需要多少，那这个需要多少呢，是和你身体的活动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呢，会讲普通人呢一天大概需要2000多卡的热量啊，那这2000多卡的热量呢，你可以把它分配在不同的食材当中， 啊，所以呢，这就有了一个我们在饮食，或者说吃的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个食物的搭配，热量的分配。那你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吃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也可以，买一些有关营养饮食的这些书也可以，它会告诉你不同的食物含有的热量是多少， 嗯， 你大概就能够选择。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脂肪类的食物它的热量就比较高。那我就要减少一些啊。其实呢，在营养学当中呢，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往往是做两个方面的研究，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来看这个食物的选择的。一个呢，就是食材当中的热量的含量有多少，比如说你一餐当中你吃的主食有多少，你的副食有多少，然后它可以算出一个热量的数量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人体的活动，从营养学的角度呢，人们去调查的时候呢，就可以最简单的就是利用回忆的方式，从你早上起床醒来的时候就可以记录你24小时你身体的活动，然后它有一些换算的表格，就能把你一天的热量的消耗呢能够记录出来。而现在有很多的手环都有这种热量消耗的这样的一些计算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在控制饮食当中的热量这个问题上呢，它就包含了一个呢是食物当中客观的热量的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身体活动的热量的消耗的客观的存在。然后在这两个当中呢，我们再通过自己对这个食物的喜爱的程度和搭配的这种方式呢，来获得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感觉。 嗯 啊，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往往人们忽略掉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热量呢吃的比较多了。 嗯，刚才您说吃的多啊，那为什么会多呢？肯定它就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个标准。 对， 那有没有一些测算的办法来去看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标准的，什么样就超过了呢？ 我想呢，一个呢就是我们主观上就可以感觉啊，主观上的感觉就是从这个计算这个基础代谢啊，还有呢可以计算呢每日的热量的需求。 嗯 啊，这个在营养学当中呢都有非常细的一些计算的公式啊。那么你像基础代谢呢，这里头首先呢，我们需要大家知道基础代谢指的是什么。基础代谢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早晨醒来，但是呢没有起床前啊，身体呢能够维持生命最低的这种能量的产生的数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基础代谢啊。当然这个基础代谢呢，你比如说体重不同的人，年龄不同的人，这个基础代谢呢都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人的健康的状态包括呢你像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有怀孕期间的女性，可能这种基础代谢呢都会比它相对应的这个年龄段和情景底下呢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有很多的计算的办法。你比如说中国营养学网啊，它上面就有专门的，有各种各样可以计算人体基础代谢的热量的公式，大家可以找来去算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减肥。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for a shared future， 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减肥。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的介绍吧。 第二个呢，就每天热量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情况呢，那么这个背后呢，它意味就是人体的热量的消耗的多与少。但是我们现在呢，更多的呢，比如说久坐不动啊，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就是人体的热量消耗呢是最低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久坐不动的这种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主体性质的，那你的热量消耗呢肯定是不高的。然后在这个不高的前提下呢，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正常的饮食的话呢，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是你摄入的大于了你消耗的了。 嗯， 所以我们讲呢，体重的维护呢，要靠我们日常生活，首先身体动起来，然后再才是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来控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有一些日常的像清洁卫生呀，包括洗衣服呀，倒垃圾呀，还有我们上下楼的时候走楼梯啊，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每天身体活动的一些形式。而在这些形式的背后呢，它又包含了这些运动的热量的消耗。所以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你这种身体的活动越多啊，那你的热量呢消耗就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身体呢动起来，那就会增加你身体的热量的消耗了。 对，这是第一部分，就是要先从我们的一个饮食的热量当中去控制一下我们的摄入。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减肥肯定是少不了动的，而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动，怎么科学的动，严老师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尤其是从这个锻炼的方式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有有氧训练，也必须要有力量训练，这二者一定要相辅相成嘛。 确实是。 因 为呢，有氧训练呢，目的就在于呢，在有氧的情况下，可以有大量的脂肪参与到这个供能的过程当中。因为脂肪的分解呢，它是需要有氧气存在的，所以有氧运动呢，对于降低脂肪的含量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想让这个脂肪能够被消耗的更多一些，一方面是你的运动是有氧运动，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肌肉的含量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原因是什么呢？你的肌肉如果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就意味着同时在这个肌肉空间的里头， 能够消化掉的脂肪的这个比例就一定是高的啊。所以说呢，有氧运动呢是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氧气来促使脂肪的分解，而肌肉的发达程度呢是提供了一个脂肪分解的场所啊。那这样的话呢，只有这两个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呢，大量的脂肪才能够被消耗掉。然后呢，你像有氧运动呢，那就需要呢强度比较低一些，就是中低强度，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时间要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减肥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都是在30分钟左右，包括30分钟以上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大家如果注意观看的话呢，或者说听一些广播的话呢，其实增做一些力量性的练习呢，对这个脂肪的减少控体重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对， 因为这个呢，一方面是你运动能力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肌肉变得发达了，它参与脂肪分解的这种肌细胞的数量就增加了。所以呢，就是同时可以减掉这个脂肪的数量呢，就是一定是增加的。 对，就像刚才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我们要去计算一下自己的一个基础代谢率嘛啊。 对， 为什么要去计算它？一方面我们是要考虑摄入到身体当中的这些热量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会不会超出了我们的预计了。 对， 这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力量训练当中它的体现了。 对， 我们的肌肉含量越高的话，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也就越高。 对， 就是说的再直白一些，让大家能听到会觉得非常爽快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可以吃更多的好吃的了。 对， 那这样一想的话，可不是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吗？因为肌肉它是需要这些热量来给我们去提供能量的嘛啊。 对， 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有时候偶尔的一些小小的这个破戒，吃一些油腻的也好啊，或者是油炸的也好啊，又或者是解馋想撸个串啊之类的这种，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了。 对， 如果我顿顿都这么吃肯定不行。 对， 但是我偶尔去 满足一下自己， 对，打个牙祭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而且在吃完之后我们发觉自己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靠刚才提到的这个力量训练当中增加了我们的肌肉含量导致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升高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良好的变化吗？ 对，所以在减肥控体重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人们讲呢没有什么垃圾食品， 嗯， 但是呢有垃圾的吃法 啊。 所以刚才孟莹讲的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肯定是你的吃法不合理了。比如说我们一再讲说这个吃这个问题呢，你比如说现在人们讲的最多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现在人们强调的叫做管好嘴迈开腿。 哎，一个是 管 住，就说了是不让你吃。 对， 但一个是管好的话，就是你要 吃没有问题的， 合理的吃， 对， 巧妙的吃。 对，而且吃呢，说老实话，你就真的饱餐一顿，它也不会让你的体重变到什么程度。你要是想把体重变得增肥起来，你必须得连续的吃， 你要顿顿吃， 长期的吃才有可能。 对， 你看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它强调是均衡的营养啊。我们讲到锻炼的时候呢，强调的是循序渐进啊，强调的是量力而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生存当中，在饮食当中，其实呢讲求这个平衡适度，这都是没有错的。所以说呢，尤其是在维护健康的这个问题上，在控体重的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想短时间的增肥，短时间的减肥，其实对身体来讲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是我们不能够去效仿的。 嗯， 啊， 对。 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说法叫健康的胖子。 嗯， 其实胖的人不一定就是绝对是有问题的， 关键是你忽胖忽瘦的话呢，这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在我们身体来讲呢，相对的稳定，这在我们维护健康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胖还是瘦，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性的条件。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其实从这儿也能够看到我们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点嘛，那就是循序渐进的问题了。 对， 在我们的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它同样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们也知道胖它不是一天胖的，那瘦下来也不可能是一天瘦下来的嘛。所以在这个循序渐进的问题上，杨老师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对，你看我们往往生活当中呢，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突然瘦下来啊，这里头呢我们强调的是突然。那么在突然的这个背景底下呢，一种就是刚才孟莹讲到的这种情况，我可能通过这种饥饿的办法，或者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手段啊，然后让我的体重呢在很短的时间降了下来。另外一种呢，其实我们讲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往往的潜台词呢就是身体是不是出现什么状况了。 嗯，对。 啊，那么其实这两种呢，可能它背后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害的。第二点呢，刚才孟莹提到呢，就是说我们在控体重或者说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循序渐进呢，这个无论是在减肥这个问题上，还是在体育锻炼上，还是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胖不是一天胖起来的，更不是一餐饭让我们胖起来的，它是在一个一段时间的慢慢的胖起来的。或者说你要想减肥的话呢，其实倒过来你要让它慢慢的降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合理的一个说法。或者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这么去做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循序渐进呢，它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那就是和我们人体的应激和适应这两个基本的身体应对外部世界刺激的时候，它能够不断的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让身体呢有条不紊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学的本能。所以人的应激能力是有限度的，那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刺激身体内部的各种变化来应对你的这个运动的刺激，或者说是节食的这个刺激。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体就要做出相对应的这种改变啊。但是呢，人体对这种相对应的改变呢，它能够做出的这个努力呢，实际上是有限度的，而且有的超过这个限度对身体是有危害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变化呢，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会慢慢的变得变化的幅度减小的。但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的这个运动的干预也好，减食的这个干预也好，是平稳的，不是忽高忽低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体才会慢慢的产生好的这种适应性的改变。如果说是我今天减肥一下，明天又增加一点吃的东西，后天又减点吃的什么东西，那身体它实际上在这个变化的应对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定的规律啊。那它形成不了这种规律，反而呢对身体造成了它的内部工作的这个环境的无序。那么这个无序呢，其实带来的就是很多的身体工作的不在状态，会出现意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你的这个减肥对身体带来的健康的影响，那就是负面会大于了正面。所以我们循序渐进的背后呢，就等于是让身体呢，在无论是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要想长寿七八分饱， 嗯， 你就不能吃得太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运动呢要一步一步的来，就像上台阶似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身体呢不断的在适应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又可以加强身体的功能，又可以把体重降下来，又能够让身体的健康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里头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吧。 嗯，对。那当然啊，在这个减肥的道路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强调了，它是一个我们应该说是一生都需要去关注的事情。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过的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直保持住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而不是忽瘦忽胖的情况。所以很多的朋友也会经常把减肥挂在嘴边，对，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时不常的就得提起来一下我要减肥。那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叫大卫杨的朋友，他呢在自己46岁的时候，通过朋友的一个事情啊给他带来了影响，自己也去亲身的实践，并且通过10个月的时间减掉了超过90斤。毕竟他之前的基础体重很大啊，有300斤。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在这个202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立这样的一个 flag， 看一看我是不是可以在2022年继续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当然，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体重指数也维持在一个非常合理的健康的水平上，那是更好不过的。 对， 而且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新的目标， 对， 就比如说我可能要增重，我要增肌。 对， 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锻炼意识也越发的科学了。 对， 又或者说有的朋友还有目标说我要跑一个马拉松之类的，就是我们都可以去给自己制定这样的一个小的目标，但是前提都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状态。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控制饮食的热量呀，还有就是我们的锻炼一定要是有氧加无氧的相结合， 然后还要加上肌肉的力量练习。 是的，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循序渐进的 原则吧， 对，也要始终去牢记。 对， 那其他还有没有哪些需要去补充给大家做提示的地方呢，严老师？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多在家里吃饭。 多在家里吃饭，那也就是说我们最好能够自己给自己去搭配 做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头啊，严格的讲呢，就是油啊、盐啊、糖啊不太好控制。 可是有的朋友也会说了呀，严老师，我们在去年疫情那段时间，大家也都自己在家做饭呀，有的成为了美食家， 对， 有的成为了大厨， 对， 还把自己又给养胖了，这个度我们可能有点不太好把握。 对，其实任何时候呢，掌握一个度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做人做事呢都是非常关键的。 嗯， 那我想刚才孟莹提到的这种情况呢，当然从运动与健康、饮食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他还是没有遵循这个平衡的原则， 或者说我们很推崇的一种饮食结构嘛。啊， 对， 叫 地中海的饮食。 嗯， 啊，地中海的饮食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南美那边的饮食，它其实是以蔬菜水果这些为主体的， 也是现在非常被推崇的一种饮食结构啊。 对， 对， 对，那你像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以谷物为主体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咱们国家的那个健康饮食指南的话呢，是一个宝塔，塔基呢就是主食，然后倒数第二层呢就是一些蔬菜和水果，再往上呢就是肉蛋奶，最上面呢就是油盐这些东西。 嗯， 啊，所以说呢从饮食结构来讲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啊。但是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大家只要注意到食物的搭配，荤素的搭配，还有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和食物之间的均衡，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所以说呢我们讲饮食的这些模式的话呢，人们可以从研究的角度归纳出来很多种，当然每种饮食的这种模式呢都有它一定的优势和它的不足，这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还有人把一些西方的饮食习惯呢以高脂肪高热量为主体的饮食也把它归为一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有了地中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模式作为一个重点的被推崇的这么一个 范式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地中海的这种饮食的模式呢，和咱们国家所推荐的中国人的膳食指南当中的膳食宝塔呢是最接近的啊。但是其中呢，大家如果看这些饮食的结构模式的话呢，现在都在它的最底层呢增加了一个运动的部分。 嗯，对。 那么你像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膳食宝塔呢，是把塔作为一个饮食的结构的形式，直观的把它形象的表达出来。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塔的右侧呢，还有两个小图，一个图呢就是一个跑步的人，跑步的人的前面是有一条跑道，跑道上呢写的一个6000步。那么你像这个地中海饮食的那个金字塔呢，它的这个底层呢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活动， 对， 包括生活 运动形式嘛， 生活方式当中的动。那么像我们国家的那个膳食指南的那个图当中呢，还有一个介于跑步的人和塔之间呢，有一个小洋葱头的动画小人。 嗯， 那么那个动画小人呢，他举的一个水杯，就是告诉你呢，每天要喝不少于1200毫升的水。 是的 啊，所以你看，作为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提倡的是吃与动之间呢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嗯， 然后还特别强调水在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来讲呢，是不容忽略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你像那个地中海的饮食当中呢，他还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每天可以偶尔饮点红酒。 嗯， 啊，其实从红酒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如果大家上网去看这些健康饮食或者说长寿饮食的时候呢，喝红酒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可以帮助健康的一种食品吧。啊，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的这种模型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 N 多种，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其实饮食和饮食习惯呢又是非常个性化的。 嗯， 包括你是哪里的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 那你像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然后呢分的各种各样 美食种类又那么的多， 菜系又那么多。 对， 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嘴啊，就是管好自己的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是我们最终的这个落脚点啊，就是体现出了3分靠练，7分靠吃。 对对， 在吃上大家需要付出的， 要管好嘴， 对，要更多一些。 对， 但是其实真的要比我们以前又更近了一步，从管住嘴到变成管好嘴，两个字的不同其实能够体现出就是我们在科学控制饮食的结构当中，大家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介绍啊，让我们朋友们在2022年的时候做一个更加会运动、会健身、会锻炼、 还会吃， 是的，会好好爱自己的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2021年周三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 对， 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2022年了。那严老师也给大家送上一份您的新年祝福吧。 非常高兴呢，能够陪伴各位听众呢，走过了将要结束的2021年，又要和梦莹呢一起迎来新的2022年。 是的， 我想通过这个电波呢，也是希望各位听众啊，能够首先管好自己的嘴，更要迈开自己的腿，让我们的身体呢，通过我们身体的多动啊，然后呢，让我们身体的功能呢变得更加的强大。只有我们身体有了好的功能，我们才能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比如说2月份的冬奥会，大家如果能够去现场看一看，是特别美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冬奥会在我们国家来讲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呢要看看冬奥会。 嗯， 更要呢维护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呢倍儿棒。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和严老师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的这个减肥的话题，就像节目一开始曾经提到过的，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是一个始终会陪伴我们的话题。相信到2022年的时候，它依然也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不常的会出现。